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又有咩错咧？即系承接翻上次一念天堂， 濑嘢啊真系， 跟住一念地狱， 嗯， 都唔会有错啦， 嗯， 讲地狱个苦况就系话，扑街杀我哋，即系最其实最紧要系乜捻嘢咧？ 嗯， 我点对得住美国嘅网友咧？Alice 冇問題，你知唔知 Alice 點樣講啊 ？Alice 預咗啦，根本佢都 唔係 Alice 走咗啦， 係咯。 Alice 就話：，哇！喺而家啲女真係得咗好撚多。 嗯， 喂，雖遠必諸係佢講先噶嘛。佢話而家啲女真係得咗好撚多。 嗯， 因為其實阿 Alice 有一段時間已經係冇去食 X 寶啊。 嗯， 因為點解？因為雖遠必諸。Alice 咧去食 X 寶咧。是玩 DJ 的，原來條友坐兩件 DJ 的，同埋即係咧嗌件女嚟斟酒啊！屌你老味，真係屌你黐撚線，諗到我講啊， 玩個 cosplay， 屌你老味，即係有冇人坐兩件 DJ 嗌，揾件女嚟斟酒，小姐又斟酒，屌你老味，兩件 DJ 嚟坐， 啱啊，坐台好似 DJ 平啲喎， 好齊喎， 冇得揸啫嘛， 啊冇得揸，屌你真係。因為嗰頭咧又好似話有兩姊妹， 嗯， 啊你知 Alice 嗰啲梗係大上頭啦，頭先 Alice 好似係啊，我唔知係咪佢都同我講過啦，我 記緊咗，兩個 DJ 三 P 啊，咁係啦，三 P 嗰兩個 DJ 咁樣坐咗浪鳩，其實唔得啊， 嗯， 佢幾次咧，佢話一啲就好撚靚啊嘛，成日話星 X 嗰啲 DJ 好撚靚，但係佢次次食唔到啊， 嗯， 即係佢同我講食唔到啦，咁食到佢應該同我講噶，食唔到咧應該同我講食到啊，佢都同我講食唔到啊，即係應該食唔到啦。咁啊，咪咁咯。 嗯。 咁冇計啦。咁但係 Alice 呢次話：喂，真係得咗好撚多。 嗯。 咁就證明真係得咗好撚多咯。 嗯。 係咪先？因為你諗下啦，佢點解要坐兩件 DJ 咧？ 嗯。 就因為啲女唔撚得啊嘛。佢搵啲女嚟斟酒，你諗下真係咪先？咁證明真係唔撚得。咁佢證明而家女係得咗好撚多。 嗯。 但坦白講啊，平心而論， 嗯， 喺我嚟講都只係普通㗎咋。 嗯。 即係坦白講，如果你 又得個豬啦，總之得個豬啦， 唉，雖遠啦，都未要豬嘅，咁啲女就 好過豬少少啦， 好過豬少少，好過豬少少啦，啊，咁但係而家二千啫嘛，但係我哋揾阿林林嗰組女咧， 嗯，就千八， 係千八，咁我哋又講下啦，咁跟住啲女就全部因為大眼， 嗯， 佢話好危險， 嗯。 咁搞到兩件女都唔想放。 嗯、 美國網友嗰件係講到明過嘢㗎。 嗯。 嗱我嗰件呢情有可原。 嗯。 因為佢最後佢都唔啱㗎。 嗯。 佢都發個短信同我講可唔可以平台。唔係可唔可以快餐。 嗯。 ok, 我呢度講到明快餐得不如就但要同我食宵夜先。 嗯。 佢話冇問題㗎其實已經傾好㗎。 嗯。 但跟住呢我知 Alice 走。 嗯。 佢唔帶你上去。咁我先即係同嗰條女講話不如就平台算啦。咁嗰條女話好啊。 嗯。 其實喺我嚟講係我仆街嘅啫。 嗯。 唔關嗰啲唔關佢順順都事。 嗯。 但係最衰就係嗰條女。 嗯。 大眼佢話佢自己唔可以登記唔好想上房。 嗯。 即係唔想過夜啦一挑屌完就走嗰啲佢家冇問題啦。 嗯。 咁即係你大眼係唔可以過夜㗎啦。 嗯。 咁我又唔想喎。 嗯。 咁我又同阿純純套講咗。 講咗平台喎、 啊。平台喎、 啊。咁咪賴嘢囉。 咁佢就話好喎、啊。咁但梗係好啦點解呀因為我跟住嚟講都係唔平台啦快餐啦好冇。 嗯。 我話我騰大啦我騰大啦。 嗯。 佢跟住話冇。 嗯。 吓點解唔好呀、啊、就係因為大眼講嗰句說話囉、 嗯。 我俾人拉過囉當然唔係識 X 部啦係金鑽啦。 嗯。 喺維也納金鑽啦。啊拉過囉。咁好撚危險囉、 嗯、 就搞到順套唔撚去囉唔撚跟住連快餐都唔制啦就連講開話過夜嗰、那個、 嗯、 幾甜幾可幾靚嗰個女仔、 嗯、 即係美國網友嗰、那個都唔去囉咁點算啦 嗯 Alice 走咗咩三條女我就好撚簡單啦叫林林嚟囉 嚇、啊，咁呢環境唔係乜唔多紫色啊？啊，我嘅諗諗嚟啊，跟住我都好啦。我話阿林林幫我帶多兩個女仔過夜嘅嚟俾我， 嗯 嚇，跟住阿林林聞到陣味啊， 嗯嗯嗯， 因為其他人唔知啫、嗯，我係未試過叫添咁， 嗯嗯嗯， 係咪先？我一定係過夜噶嘛， 嗯， 咁阿林林就佢就知道，喂，你班女， 嗯。 唔係出事啦，唔係過嘢。咁跟住林某梗係問咩事啦？喺度。 嗯。 咁跟住嗰條女話危險啊，乜乜乜。跟住阿林某危咩險啫？有咩危險啫？又係講翻呢咩淫氣呢度老細咩淫大乜撚嘢咩？跟住話喂唔係啊，又話佢又揾咩閉路電視啊，跟到上去。咁咁我實唔得㗎啦。 嗯。 咁、啊、跟住阿林某順順同你啦。嗯，唔得啊！跟住因為咁啊，純粹同我講，應該我冇得嗌話，純粹到啊嘛，因為我衰噶嘛， 嗯 啊、跟住話佢都唔中意我， 嗯， 咁啊阿林都話佢唔中意同你坐咁耐，咁等翻咁嘅意思啦。跟住你又點啊？咁跟住話，我怕我唔去啊，咁啊美國咪有嗰邊，跟住搞好撚僵啦，因嘈撚細交。跟住阿林仲有個partner 噶嘛， 嗯， 啊那個 partner 就係、是、即上次阿林林學翻咗去鄉下，定、 嗯、 入咗醫院啊，定、 嗯、 老豆老母死啊，唔知啊，唔究竟，咁嚟嗰個 partner 噶嘛，佢又嚟埋，喺度鬧啲女啦，咁佢哋就嗰、那個就喺度負責，好清楚啦，一件媽咪就負責鬧啲女、 嗯， 一件媽咪就勸嗰啲女，林林啊做一個家嫂嘅角色， 嗯、 年近歲晚啊、 嗯， 你怎麼辦？賺點錢，可以揸豬吧。啊，跟住嗰、那個，跟住佢另外嗰、那個那個另外個媽咪咧，嗱你哋唔撚使講啦，你哋咧如果唔過夜咧，就全部都冇錢收。 嗯嗯， 哇，屌你老尾。 嗯， 跟住我哋講，咁、哎、我要講下嘢啦。 嗯， 咁一呢件女咧，阿 Alice 俾撚咗錢。嗯、OK， 我話真係嘅，咁樣你唔我嚟講，我呢唔你我你唔你唔緊要，錢我哋會照俾我哋，唔會唔俾。 嗯， 但你首先要搞掂咗我美國網友先。 嗯 ，OK， 咁啊，跟住咁講傾，咁我唔係啊，牛哥啊咁啊啦啊林啦話，林啦跟住即跟隨嗰個媽咪嘅口吻啦。 嗯， 牛哥你唔好俾啊，嗱你俾咧，你俾我就嬲噶啦，你唔好點，你俾一定唔可以俾啊。 嗯， 咁其實。我係咪都要俾㗎啦？ 嗯， 咁都我話我哋要俾㗎。咁咁企呢個講好耐。跟住阿林女話：你知唔知？ 嗯， 你三個你三個知唔知？ 嗯， 牛哥係乜嘢人？ 嗯， 牛哥是一個大好人。 嗯， 啊，每上次上個上次出嚟有三件豬扒，即係三次嗰次即係你嗰次啊，同埋任何人嗰次啊， 三件豬扒啃 埋。三件豬扒，牛哥話要就幫我要咗佢哋。喂，大佬呢啲咁嘅嗱，我而家用講一次啦，牛哥這些好人， 嗯， 找不到的， 喊啊！ 我屌你老尾唔撚係啊！我嚟買笑啊！啊，林林， 你買個喊， 林林媽咪，你唔好屌你搞呢啲咁嘢，你怎麼你不知道啊？牛哥是那麼好的。我哋眼泪，我屌你老母啊！捻系啊！ 嗯， 哇，真系屌你啦，喊晒！咁跟住屌你，问问张纸巾俾佢攞，屌你埋女喂！ 嗯， 喂，大佬， 嗯， 我唔知啊，美国网友收货，算啦，不要哭，唔好喊，我话我屌你老细，喊咪讲，我未见过妈咪喺间 K 房度喊，我系见过啲女喺度喊。 嗯 啊！有五十啊，十九八十后带走又喊，屌你老咩咪先？啊！我见过女喺度喊，我都未见过啲爹哋妈咪喺度喊。啊！又话牛哥点好点好？ 嗯。 每次又俾红包你，俾红包我，我心谂，屌你俾红包你又嚟嘅事啫。 咪咯，关 你咩事？你关佢咩事啫？佢话牛哥点好点好，每次都有啲小费俾啲女。哇！咁啊，即系证明啲女会讲翻俾你听噶。 嗯。 啊咁样。你哋已經錯曬，你哋出嚟做， 冇牛哥呢啲咁好嘅客人㗎啦，你唔錯啦啦啦啦啦。跟住我話唔好講，我話你嗱嗱嗱嗱喊緊啫，你唔好講先。阿林林，你去廁所洗個面先。咁跟住我又同阿另外嗰班人講，你唔使講，你出去先。我唔識你嘅，我冇同你好熟。我冇咁主意，我話你出去先，我搞掂阿林林同呢度啊，唔好意思。跟住阿咁啊，佢哋三名女坐喺度啦，同埋阿美國美國網友。咁我咪好似即係神獸嗰啲女咁咯。企喺個廁所度，即係你啲神獸啲女係點樣啊？如果不如我去廁所，咁神獸嗰啲女會攞張紙巾，企喺廁所門口等我噶嘛，咁而家個角色調轉咗啦，因為你林林為咗廁所，我就攞咗兩張紙巾，喺廁所門口等佢。係啊，真話，因為而家咧聖 X 堡咧裝修完啦，咁而家係三樓玩咧，咁三樓而家每一間就算細房咧。都有洗手間，唔使好似四樓嗰頭行出去出面啊。咁啊，咁佢幾方便咁啊，等喺度等。你出嚟，咁我話你抹翻啲抹手抹面啊，跟住攬攬啦，唉，都有啲波啊，林林你去波啊，攬攬。跟住我得啦，你過嚟坐低先。跟住我解決啦，我話而家乜都唔使講。你幫我揾一個女，揾一條。女搞掂美國位嘅網友先，我係過嘢就得啦。錢佢哋嘅採買錢我俾你，你點俾你哋俾點俾佢，我唔諗知。總之錢我一定要俾噶啦。OK， 搞決問題啦嘛。OK， 咁好啦。咁阿林林又跟住嗌女啦。真係奇撚怪。就嗌翻第一件女。 边件第一件？ 记唔记得上个礼拜啊？上个礼拜有件女坐捻低咗， 弹咗嗰个， 系啊，弹走咗嗰个，即系坐得啱噶啦。因为佢嚟有少少肥，就唔系即系我谂就俾 Alice 拣啊嘛。喂，拣翻嗰个过嚟，咁我谂知噶，拣翻嗰个过嚟，即系嗰条女已经可能有客人坐完，走捻埋添啊。OK， 再过嚟，咁俾翻个美国网友冇问题啦，因为个美国网友。都系其实拣呢件女先噶嘛，系嫌呢件女肥，我哋先至害咗佢啊嘛。咁而家一领咗佢啦，咁啊跟住喺度玩啦。咁玩下，咁啊都唔系玩好耐嘅啫。咁啊大概一阵间，其实我哋谂住走噶啦。系走咧，佢哋先至搞嗰摊，嗰摊天堂同地狱啊。因为可能系好啦，好话好啦，开心玩玩鳄鱼又开心。点解咧？依家系又笑到呕，又吓啲女咧，啲女又惊。個個識做戲，好啊，開心啊已經。咁一啲個環境哇，真係好撚灰啊嘛。咁跟住就話跟住我又同阿 Alice 嗰、那個嗰條女咯，哇我即刻俾錢你啊。唔係，我俾我俾媽咪，你問阿林林攞。咁我就俾咗六嚿水俾阿林林，因為 Alice 係俾咗六嚿水我啊嘛。但係最後扣緊咗幾錢嘅。罚款啊！OK， 咁啊，嗰条女系唔知道几钱啦吓，我唔知啦。咁我话嗱，如果唔关你事，你走先。因为佢真系啱我佢话佢唔肯过夜，兼佢有嗰啲咁嘅前科咧，即系俾人捉过咧，我就一定谂都唔谂噶啦。一 Q 下次你连坐我台，我都唔会嗌噶啦。太危危啊！我成日觉得呢啲OK， 系啊，如果俾人拉过系麻烦， 系麻烦啲嘅。咁所以咧，咁我叫你走先。要冇你嘅事，你有啲人你錢攞我俾咗林林，你問林林攞，你走先。咁跟住，我冇女啊嘛。你陪我，你咁我就順順到講嗱，我錢又俾咗，有發俾林林喎。你要問阿林林攞。你陪我玩。OK， 咁啊算啦，我未有女。咁啊，美國網友咧？ 就有兩件啦。 就有件啦，咁啊諗諗一陣間就走咗啦。 即係唔肯上房嗰個就走咗啦。 由原本嘅上房走咗啦。已經走咗啦。跟住先再嗌，即係嗌咗嗰件女過嚟，咁嗰件唔肯坐上房嗰件女就走啦。OK， 即係美國冇又係冇停過有女啦。即係一日交換咗啦，咁即係唔緊要啦。但係我哋一坐低。跟住阿林林就嗌咗另外一件過嚟。 唉，舊相好。 唔係。唔識。虽然别住啦，虽然狠住啦， 就係肯過夜嗰個啦。 係個係唯一好處咯，肯過夜咯，係咪先？跟住啊好啦，唉唔打飛機 真係要慶幸下我唔喺度啊！屌你老尾，即係如果我喺度咧，我一定玩撚串佢咯。 人哋喊喎。 喊屌你老尾！我真系我唔屌佢老母嘢我啦！ 你唔好同我讲呢啲咁嘢啦！阿老一喊你都系软捻咗喺度啦！ 喂， 而家口硬啊！屌啦！嗱 嗱 嗱 嗱嗱，好简单，我会点玩咧？我唔会，我就算唔肯勾佢，我肯定同美国网友新嚟嗰，即系啱啱叫翻转头同佢讲，喂，人哋话拉过惊，你怕唔怕噶上房咁样？嗰条女即刻缩， 即刻走， 即刻走， 都缩。咁我哋 我 讲 咁样玩鸠佢咯，我一定 會。咁我哋唔会 噶嘛？如果我喺度，我会噶。 系咩？好咗好咗，你咪做嘢。 我真系一定咁样玩。 但系你唔会一下，你就唔会啦。 你即系你谂谂呢卅几条女，即系有几多个？如果知道有危险，系会唔肯上网嘅话，你可能随时得翻十几个。 其实我咁我可以话俾你听，我哋唔系未试过噶。 嗯。 记唔记得以前我哋喺金钻啊？啊，执咗粒唔怕讲啦，金钻啊，都有条女话：哎呀，咁好危险啊！跟住可能又个上房。 系咯，系咯， 吓、啊，跟住冇上，蒙古妹咪系咯， 系咯， 蒙古妹嗰晚咪唔肯上房咯， 咪咯， 系咯， 咁即系话嗰卅几条女随时，屌你咪即系依家知道发生咗呢件事，或者以后知道有呢个危险嘅话，佢哋随时都系唔喺度。 但系我话俾你听，嗰三条女全部罚款嘅噃， 嗯， 咁罚咗款，咁妈咪会点 啊？罚咗款啲， 妈咪就话唔再带佢哋去呢个话啫。我唔知啦。 咁即係话对我哋嚟讲其实冇30条女囉依家可能。 咁咪一直有新女返㗎嘛。 嗯。但係啲新女如果有知道有呢件事有可能好多都係。 咁好 即係你明白好多都係 part time, 根本就冇諗住要过夜嘅好多係平台嘅咁你咪即管嚟做下 part time 咁样㗎咋嘛。咁跟住发觉原来 part time 都係嘩屌你咪原来查牌都有机会俾人拉去。即係可能冇事，但係都要踎一踎臭格嘅，咁嗰啲女已經唔會去翻工。 咁我唔清楚啦。總之阿林英話以後唔使大狗計較啦，我又唔知嘅，因為我就覺得你媽咪咧有女就得噶啦。 喂，屌佢 咁下次先算啦。 佢點會唔知道你一定要女過夜啊？ 係啊，佢梗係知啦。所以媽咪咪都話啦，我依個講得好好噶啦。我話呢幾個女仔平台，你幫我嗌個兩個女仔過夜啦。 嗯 我係完全冇係炸個型啊，炸啊林林型啊，冇咁樣㗎先我覺得好好啊。跟住林林自己知啊，佢問得浸露我味啊。 嗯。 哇屌你老母已經收咗我兩嚿水紅包㗎啦嘛唔介紮平時。係先哇你仲過唔到嘢佢知大撚鑊啊。佢驚我以後唔介紹人俾佢啊。可能下下咁囉我就覺得啦都唔好咁顧人。但我就做我有一個真係唔差嘅客嚟㗎啦已經做咗。我冇話，我冇投訴，冇投訴喎。嗰幾條女，佢就話：佢哋朋友得啦，你幫我嗌個兩件女過嚟啦。 嗯， 喂，我覺得我做得非常之好啦，話聲咧。 嗯嗯。 啊，即係非常之戇鳩添啊，有啲。好啦，咁啊，美國網友走咗啦。 嗯。 咁啊，啱啊，林林就嗌咗一件雖怨好豬嘅過嚟啦。 嗯。 唉，又係一個人冇啊。 嗯。冇得彈。 點彈啊？你冇講事喎、啊。跟住林林就話啦，嗱。佢話呢個女仔要過夜嘅， 嗯 ，OK， 咁但係阿牛哥， 嗯， 我同你講千八咧就唔使啦， 嗯， 今日搞到你咁氣氛咁唔好咧， 嗯， 我都係收翻你千五， 嗯 ，OK， 咁我收我千五咁好咯，因為其實我都， 喂，講真，你諗下，阿純純套你係俾咗六嚿，呢、這個你又要俾多千五，即係變咗二千一噶咯， 係噶， 即係。林林唔會幫你諗下呢條數㗎喎、 啊。佢有個佢有 即係佢喊有乜用 呢佢有講佢有講唔好意思呢我哋唔好講埋呢啲咁嘅枝節 o k 跟住係大鑊係得記得、 嗯、 大鑊未完啦、 啊。o k 繼續。 o、okay? k 肯過嘢啦但係雖然必豬啫 係 好豬。 嗯 o k 嗱我可以咁講啦。 嗯。 係我咁多年啦。 嗯。 屌過佢女。 嗯。 最豬啦。佢睇未 喂我真係屌我真係彈喎真係我真係寧願唔要喎大佬你咁樣喎大佬。 咁你老母冇㗎嘛。 依家諗諗你嚟啦屌你老咩。 真係我曾經有半秒諗過。 還 屌 你 但佢又咪都係人冇。屌你老母有咩分別啫。係咪先。哎咁算啦。 出氣啦屌你。 聽咁咪先。美國網友走咗。 嗯。 咁我叫你順順好。我玩一陣。喂好走啦。費事眼冤。跟住剩翻林林，跟住嗰個林林 partner 又 有你賣， 嗯， 點樣我同埋好豬， 嗯， 咁啊，大概阿美國網友走嘅時候就12點零鐘啦 ，OK， 咁啊，跟住阿林林話：，哦，我哋咁啊，牛哥，今日我哋不醉無歸， 懟撚冧你咪點食豬扒？ 咁你點食豬扒？咁我都咁啊，屌你咪千五蚊啫嘛，屌你老味！千五蚊，屌屌唔屌得啦，咪屌你咯，咪劈啊！四点， 嗯，我劈到四点， 四点， 仲有冇喊啊？佢冇啦， 冇喊啦， 冇喊啦。 屌你啦，个鳄鱼都玩够烂埋啦，屌你都咁多只鳄鱼飞，哇口飞出嚟啊！屌你啦，先玩到飞出嚟，三条女喂，真系好黑喎，话声你啊， 嗯， 三娘真系教子嘅， 嗯嗯嗯， 我系好似冇得赢，冇得赢啊，色中又好。啪嗱又好，屌你老味真系 输 咯！鳄鱼都弹都口爆、啊，爆捻咗个鳄鱼玩到即系输啦都惨喎。 嗯， 哇！四点钟其实平时想食宵夜， 嗯， 又饮咁多酒， 嗯， 咁啊嗰啲咩个砂锅盘俾我嚼一嚼捻晒咁滞， 嗯， 肚饿嗰头，但系又饮好多酒喎，胀到哇个肚， 嗯， 好似个瘦，好似个福禄寿咁啊， 嗯， 四点玩到。嗯当然啦，就签噶啦，全部唔使俾，唔使我俾啦。 嗯， 啊咁当然我就系俾低销啦。哇、啊，抵啊，发达啦，每人收六嚿、啊。哇，啊、屌你有钱赚啊呢次啦，唯一有钱赚啦呢次啦。啊，咁啊，跟住 系食猪扒啦，屌你，啃人猪扒啦，屌。 咁啊，玩四点，我话喂，真系唔得啦。 嗯， 真系嗱，呢次最得气啊，真系帮你唔到噶啦，话俾你听。OK。 嗯。 哇、啊，真系好卵醉，就系四点，跟住。钱我俾咗林林啦，林林话你唔好俾佢啊，俾、 嗯、 我先至俾佢，因为惊佢有火警会飞机咯。咁我照俾林林咯。咁啊醉啦，扑街个揈下揈下揈下揈下，揈到上去酒店啦、啊。冇乜嘢噶，冇乜问题噶，且起唔到噶嘛。 冇老虎咩？ 未饮。 哦，咁 系唔捻记得饮， 悭翻， 冲捻咗一杯，唔记得饮。 嗯， 唉、哎，咁然之后有醉又系唔捻玩住咯。 嗯， 但系已经饮啦。 嗯， 但系冇用啊。 嗯，都要。 跟住嗰件女就话：可唔可以唔过夜？ 真系嚟呢招。 我话你同林林讲啊，你同林林讲啊，钱又俾佢咯。 嗯， 啊，我系一 Q 嘅。一 Q 就兩個鐘頭之後啊，我真係咁講，跟住佢話，哦咁你唔好同林林講咯，咁樣，好咁啊，預設咗兩個鐘頭之後，咁啊神山款嘅嘢嚟了啦，唉佢又黑面，我又滾滾地，咁我唔會呢其實唔好玩啊，所以我冇狠狠地，咪求其屌佢一撚，求撚其其屌佢一撚。捻就，瞓，佢点样打 Q， 跟住佢话想走， 林林咯， 同林林倾咯， 林林， 因为就佢坦白讲咁捻猪，我都唔会锡你啦，你咪同林林倾，靓女又唔系咯，哎呀，好啦，你走先啦，下次啊，揸得个电话咧，点咧，下次联络啊，微信联，你微信联系，靓我就咁样样，猪啊呢件，同林林倾咯，跟住咁啊，我喺度做文道啊，跟住我真系我冇第二 Q 噶啦。啊！因為係好撚柒醉啊！我哋六點鐘做大 Q， 好撚醉。咁跟住咪咁大概可能九點十點啦。佢就話：問你做唔做啊？問我做唔做？我唔做啦，你走。佢一聲走。走咧走佢急撚到點咧？手錶都留低。我有好撚平嗰啲啦跟住就發個微信俾我，叫佢俾翻隻手錶佢啊！放聽日放喺個前台度啊，咁樣算咯。好，唔緊要。唔捻紧要，咁第二招，我啊，唉，点解快啲先讲啦，系嘛？咁啊系，咁啊我担心个心系个网友啊嘛，咁啊咁啊第二招大概十二点零钟我就过去佢间房，问佢点啊？哇， 好正啊， 好正啊！佢讲咗一句说话，我系唔会做啊 ，OK。牛哥，你摸下张床单湿晒啊！我梗系唔会摸啦，系咪先？哥，屌我屌咗两 Q， 十二点钟屌你两 Q， 好捻开心啊！屌你啦，冇介绍咗，哇！你涂添我嘅愁水啊！我当然啦， 今時今日嘅而家梗係嗰嗰梗係攞嚟講啦。喺當口當面同佢講話，哦咁咪好咯。我麻撚馬啫，啲咩咯？我想屌老母啊！我想，哇！真係你睇你試下摸下張床單啊！啲咩咯？你不如過攋下啫。 係濕㗎，未乾啊！ 你不如過攋下張床單啊，大佬！你將你嘅快樂建築喺我老虎上面。我又唔可以即時講話，屌，我好撚慘啊！琴晚，屌，我只講，唉，麻撚馬啦， 屌你笑話， 唉，麻撚馬呢只麻撚馬係成個 N 啊，屌你老味，八達通咁啊，冇眼嘅麻撚馬，我又唔想掃興啊嘛，好，咁啊算啦，係嘛，啊，咁其實我都唔知啊，美國網友呢位網友，美國網友， 嗯， 拉唔拉似呢次嘅， 嗯， 咁啊，其實咧，我就話，喂，如果你跟住你我同美國網友講，你我唔知你中唔中意啦咁樣啊，咁我如果唔中意你炸型啦，同我講得啦 ，OK？ 啊，你唔好唔講，唔好喺其他條件識講 ，OK？ 啊，你唔得嘅同我講，咁啊得噶啦 ，OK？ 咁佢話佢話冇，跟住我話嗱咁你未走住噶， 嗯， 我就話你係想見阿碌，咁啊不如星期二或星期三， 嗯。 你又去廣州啊？咁啊，星期四、星期三你喺廣州過嚟深圳，我哋再玩一次啦，同埋阿碌啊。我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嗯。 跟住，然後冇然後啦。 哦。 然後佢喺廣州啦。 嗯。 啊，咁啊，估到好唔好？佢開唔開心？估到啲啦。 咁佢係 佢真開心啫，但係過程變咗啫，變咗唔係咁好啊嘛。 嗯。 係咪先？咁佢跟住話：，哎，我。當然嗱呢啲網友係好錫我啊！ 嗯， 你話，哎呀，我喺廣州啊，三日兩日口爆腸啊，好開心啊！ 嗯， 喂，神山虎第二日都頂唔順啊！啊，我咁樣咁，其實坦白講，佢都話，我估佢心諗啊，我潛台詞啊，牛哥你咁撚唔好玩，如果你阿碌出嚟都冇撚用啦！我都口爆腸算啦。 哇！如果嗰晚我喺度，佢嗰個都冇埋，點啊屌你！ 我係諗佢潛台詞係咁樣咯。嗱，佢當然咧，成日都冇人好錫我嘅，我都見到。唔係，我唔想同你環江玩，係口爆腸仲好玩啫。咁樣樣咯。 嗯。 咁啊，即係點都好啦。唉，即係我又唔可以保證次次都咁開心。啊，咁我又唔可以保證次次都有靚女，咁，有時咧都會有啲甩漏啦，都有啲錯漏啦。但其實最撚大鑊都係我啫。 咁我都領過唔少嘢。 Alice 冇嘢啊，因為佢還啲平台，佢好開心啊，佢做足曬所有嘢啊，人哋都係有即係 Alice 記憶都幾靚仔下噶嘛，即係高高大大後生生，咁啲女仔梗係中意噶，落多兩次肉緊咯，係咪先？咁我嗰件啊，廿歲做緊sales， 咁啊就同我講：你老公我老豆，你知唔知？咁我話：屌你老尾，唔使咁打擊我係嘛？咁又奇撚怪喎。嗰晚其實叫嚟咗五件女啊，五件女啊，除咗 Alice 嗰件之外咧，同埋我夜晚帶走嗰件之外咧，嗰三件女都係 sales 嚟嘅。即係美國網友坐嗰兩件。 即係好樣啲嘅都係嚟 part time， 跟住就會發覺嘩，原來做呢行都好有風險㗎喎，考慮一下先咁。咁就死啦。 咁就順順土走。 咁就嗰卅幾件女我就好。 即係順順土走咁講呀，我唔知點解會嚟㗎，我打醬油㗎咋。你喺人哋個聊天室嗰個小姐聊天室嗰度打醬油。喂，你唔係，你係揀男友。咁你唔會講呢句啦。牛哥你老過我老豆啊。我屌你老公，你老過你老豆。我前世同你無冤，所以今世同你無仇。 即係 咁樣打擊我。 揸嗰個反應就係，我老豆做乜揸我啊。 佢咯。你老咪老呢過我老豆。嘩，真係我啊真係講真啦。近呢幾年未試過咁閪㗎喇，真係咩。 所以即係對於卅幾條我仲係好有保留。未見過，始終未見過嘅，我都。 你未見過，但係你咪信一信 啊七七啦， 咪所以咪就係要去見識下咯。 啊，你又要相信， 但係次次諗住去見識下就賴嘢 咯，你又要相信阿 Alex 啦，佢真係真係靚咗好多。喂，我两个三件女都唔算系好靓噶啦，比神秀美系争好远噶。 唔肯陪你过夜，靓极都冇卵用喎。唔肯陪你上房，唔好话过夜。 喂，我下次同我林林讲咯，讲清清楚楚。 系啊，你真系你唔，屌你老味，上房嘅，你唔该唔好带嚟啊！屌你老味，你真系玩到玩得开开心心，跟住突然间就删我水喉。 删我啫，我 真系屌你，我真系兴卵过火屎噶。如果 坦白讲啦，个美国网友其实你话好开心，我唔觉噶。因为佢如果当然带翻嗰件女走就最开心啦，系咪先？ 哦，咁佢好彩，佢呢件都系第一个拣啱嘅，咁即系 而且 都一定有好感。 而且阿牛你摸下啦，摸下都同班啦，哇！你讲自豪，边有咁骄傲啊？个人就话你摸下张床单啦，牛哥，几捻骄傲啊？知唔知？几捻卓越非凡啊？人哋 曾经上身啊， 大佬，我未见过人咁骄傲啊，大佬，哇！你摸下张床单 ，OK， 系。咁我而家就算啦，唉，希望下次我哋咁样过年前应该会有一次嘅，系我都唔够胆讲，或者即系尽量睇下点珠海啊。 唔系我下次真系要搭下七七去下先，真系，即系话唔定七七比较有啲閪运嘅啫， 有閪运， 睇下我会唔会搭沉佢船先。 好，你一路啦嘅啫，咁啊都好啦。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神山虎都係照買啦，大家係嘛？打上照打上啦。咁啊，最低起加撚咗價㗎啦。我講埋呢一次唔講㗎啦。OK， 我最低起冇錢賺嘅，或者你真係冇錢賺嘅。OK， 咁啊，亦都多謝啦，網友撐啦。咁啊，冇嘢講啦，係嘛？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拜拜。